第52集，他对怀里的人动心了。看到兜帽男将手枪抽出来，人一急的立刻冲了过来。那边宫应贤长腿一扫，正中兜帽男的小腿，将人扫倒在地。兜帽男的眼中布满疯狂，竟将枪口移向宫应贤。宫应贤飞起一脚踢在了兜帽男的手腕上，那把枪脱手而出。宫应贤再是一脚，狠狠踹在了兜帽男的肚子上。兜帽男在地上滚了好几圈，哀嚎着还想爬起来。宫应贤从腰带上解下手铐，将兜帽男又一次踹翻在地，然后利落地将人铐了起来。整个过程不过十数秒，在人一跑过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。他被宫应贤的狠辣利落惊呆了。宫应贤铐好了人，才虚出了一口气，看着兜帽男的眼神阴冷不已。宫应贤从地上捡起自己的配枪，寒声道： 保险栓都不会开，还敢用枪？ 仁义回过神来，看着宫应贤被划破的衣服，颤声道： 你没事吧？ 我让你待在车里。 他在抓捕一个有前科的暴力嫌疑犯，而且是知道自己一旦被抓一定是死刑的嫌疑犯。抓捕这样的亡命徒，什么危险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任意出现的时候，他的枪就在嫌犯脚边，那一瞬间他的心都掉到了嗓子眼儿。任意逮着机会翻起了旧账： 你他妈现在知道我上次为什么生气了吧？ 两人平时有言语交锋，宫应贤从来都赢，这一次却被噎了一下，但他很快就用更大的音量吼道： 你还敢顶嘴？我…… 仁义看着宫应贤已近暴怒边缘的神情，想着刚才他制服嫌疑犯的身手，顿时怂了。 你受伤了吗？ 这种杂碎伤不了我。 宫应贤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一身脏污，浑身难受极了。他粗暴地将兜帽男从地上拽了起来，压着人往前走去。仁义亦步亦趋地跟着，不停地偷瞄宫应贤。等他们走出这片房区，回到之前蹲守的地方，已经有两辆警车在等着，两个嫌疑人都被押上了车。蔡强看着宫应贤脏兮兮的一身，不禁呲了呲牙： 哎呀，宫博士，难为你了。 宫应贤将手套扔进了垃圾桶，打开车的后备箱，从里面拿出消毒液，先对着自己喷了起来。 你要不要？ 宫应贤调转手腕，对着仁义一阵狂喷。仁义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，闻着刺鼻的酒精味。等那一瓶见了底，仁义才道： 你要不要去哪里清理一下？ 潍坊局，上车。 两人一路无言，车内的气氛令人喘息不畅。到了分局，宫应贤从后备箱里拿出一套干净的西装和鞋，看也没看仁义，径直进了分局。仁义连表达不满的功夫也没有，他现在更关心兜帽男的审讯。蔡强把仁义带进了局里，此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，但仍有不少人在值班加班，整个分局灯火通明。刚抓回来的嫌疑人更是引起了一阵小骚动。蔡强把仁义带到审讯室隔壁的监控室，这里可以看到听到审讯室，但审讯室看不到他们。只见兜帽男松垮垮地瘫坐在椅子里，两眼无神，也不知是被宫应贤那几脚踢得没力气了，还是知道自己完蛋了，便什么也不在乎了。蔡强拉了张椅子过来，笑道： 错吧，任队长，这案子你也出了不少力，帮我们做火灾调查也就算了，居然都亲自上阵抓罪犯了。 啊，我哪知道这么刺激。 你快成我们的荣誉同事了。 15分钟后，任毅看到审讯室的门打开了，宫应贤已经从头到脚换了一身崭新的铁灰色西装，连凌乱的头发都重新规整起来。 刚才的狼狈脏污一点踪迹都寻不到了。 孔博士不当明星啊，真是可惜了。 神意也笑了笑。龚应贤坐在兜帽男对面，拍了拍桌子，例行问起基本信息。兜帽男却一字不发，只是一脸嘲弄地看着龚应贤。龚应贤沉默了一下，声音再次从监控里传来。 怎么？你觉得不说话就有用了？ 我只是懒得说废话。你为什么不晚点？你为什么不晚点有意思的？ 什么是有意思的？万源小区2209的火，是你放的吗？ 兜帽男坐直了身体，甚至往前倾去，直勾勾地盯着龚应贤。 我认识你。 我的个人信息被披露在了你们那个变态聚集地，你认识我很正常。 不不不不不，我比那些东西认识你更深。18年前报纸上的小男孩， 人一腾的一下从椅子里站了起来，面色也沉了下来，蔡强也怔住了。龚应贤狠狠地一拍桌子，血液直往脑门上冲。 你说什么？ 我说，龚大少爷，你还记得那只鸟吗？ 龚应贤瞪大眼睛，瞳孔猛地收缩，他像是触电一般从椅子里弹了起来，一步绕过桌子，一把将兜帽男踢了起来，狠狠地往墙上撞。兜帽男的手铐链还连着桌子，龚应贤的动作之大，甚至把桌子都拖拽了出去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蔡强猛地冲出了监控室，任意也跟着冲了过去。 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 龚应贤对着兜帽男大吼，他双目赤红如血，神情狰狞如兽。蔡强上去架住了龚应贤。 哎，龚博士，放手，放手，快放开他！ 仁义也过去拽住了龚应贤，但是龚应贤却死死揪住兜帽男不放，口中只会喊着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已经失去了理智。 龚应贤，你快放手！你被处分的话，就审不了他了。 仁义的声音犹如一道惊雷，劈醒了龚应贤，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两人趁着龚应贤放松，把兜帽男从他手里抢了下来。蔡强抹了抹额上的冷汗。 哎呦，还好这个点没人，不然就麻烦了。龚博士，你怎么了？我第一次见你情绪这么不稳定。今天算了吧，别审了，你回去休息一下吧。 龚应贤仍僵在原地，嘴里微微嗫嚅着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仁义给蔡强使了个眼色，让他把兜帽男压下去，蔡强便赶紧把人带走了。仁义看着龚应贤惨白的脸色，知道兜帽男说的话定然跟18年前他全家遇害有关。龚应贤现在这样的反应一点都不奇怪。 龚博士，你冷静一下，深呼吸。 龚应贤慢慢抬眼凝望着仁义， 深呼吸，不管你听到了什么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冷静下来。 龚应贤那通红的眼圈却慢慢开始氤氲，身体也微微颤抖起来。仁义的心脏仿佛被重锤了一下，他难以控制地伸出手握住了龚应贤的脖子，拇指抚着那细腻的面颊。 你可以跟我说，不必一个人扛着。你可以跟我说，但你绝不能冲动。 龚应贤瞪大了眼睛，不让眼泪落下，他哑声道：“ 鸟， 面具。 什么？ 那个人戴着鸟的面具。 说完这句话，龚应贤的眼神开始涣散，几乎无法呼吸。他突然一把抱住了仁义，就像人临摔倒前要抱住能拯救他的东西。他紧紧地抱着，仁义也展臂环住了那宽厚的背脊，心疼的说不出话来。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？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 当仁义清晰地感受到心脏的痛，感受到极度的不忍与疼惜，哀其所哀，怒其所怒，当他再也无法回避，无法自欺欺人的这一刻，他终于不得不承认，他对怀里的人